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色。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神秘的帮派， 黑手党。什么是黑手党？ 争权夺利，掀起血雨腥风，桩桩罪行令人发指。 还要加上一句，高发的教父。 政府联合重拳出击，不可一世的黑帮头目最终落网。 莫生事，伸手必被捉。 档案多角度揭秘西方社会毒瘤黑手党。 1921年，意大利西西里山区一间暗不见天日的小屋，一个青年虔诚地许下了这样的诺言：抬头三尺神明在上，如果我 Gallo Gambino 做出了对不起家族的事，必遭天诛地灭，如同滴血燃烧的圣人卡片一样灰飞烟灭，永不超生。在做完这个诡异的仪式之后，卡罗·甘比诺也就正式成为了一个组织的成员。从今往后，他将被人称作 Mafia 黑手党。黑手党，什么是黑手党？ 多少年来，这个人类历史上名气最大也极其秘密的一个黑社会组织，就像一副魔咒，一直勾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甚至有很多人还为他着迷。 Mafia 是意大利语，关于这个词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比较靠谱的说的是意大利南部的乡亲们对黑手党头的形容。看看这帮人，他们是多么的Mafioso。 那么 Mafioso 是什么意思呢？在西西里的土话里，它的意思就是真汉子，纯爷们儿。不过您见过什么样的男子汉会把纯爷们儿这样的词儿挂在嘴边上呢？不会的。所以真正的西西里黑手党党徒是不会把 Mafia 这样的词儿拿来自吹自擂的，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叫做 Uomo d'onore，体面人。对他们的组织，他们也有一个正式的称呼，叫做 Società d'Onore， 荣誉团。当然大家都知道，黑手党干的事儿一点也不体面，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荣誉。那么他们都干些什么事儿呢？我们就拿这个刚入会的小伙 Carlo Gambino 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1860年前后，成千上万人开始追着淘金热踏上美国的土地，那是一段跑马圈地的日子，帮派林立，正当的人家与天斗与地斗建立自己的家园，而黑帮分子忙着的却是与人斗。只要研究一下纽约城市的发展进程，就不难发现西西里黑帮最先发迹的地方正是哈德森河沿岸的滨河区，靠水生财。看来意大利人也很懂这个道理，只要站稳了码头，往来的渔船、货船、客轮都会被狠狠地敲上一笔。这种坐地收钱的方式让刚刚从西西里过来的卡罗·甘比诺大开眼界。当他操着浓重的乡音到黑帮里去投亲的时候，前辈们告诉他，哼，荣誉团这种土里土气的名字已经没人用了，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新称号 Cosa Nostra， 我们的事业 好响亮的名号啊。那么他们的事业都包括些什么呢？敲诈勒索、盗窃、赌博、走私，这些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时候的黑手党徒已经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俨然上等人的样子了。但是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在这人物人流的背后，他们都忘了还有一个词，黑吃黑。首先我得声明一下，这是一张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照片，可别小看它，小小的方寸之间浓缩的是一部百年历史。那么它所展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场景呢？就是这个一幅以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为蓝本合成创作出来的图片作品，名称是 The Last Sit Down， 最后的摊牌。摊牌？摊什么牌？要想知道答案，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画面上这13个汉子究竟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在整个20世纪中纵横美国、叱咤风云的 Mafia Bosses， 黑手党老大。前面我们说过，像这样的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关公不会战秦琼，这些老大个人都有个人的嚣张时代。先来看看这边，萨勒曼佐阿努、吉马塞利亚这两位大哥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火拼，两个都死了。30、40年代呢，是照片上这两位 ，Al Capone、Charles Luciano， 是他们的天下。这二位都是贩私酒起家的，可后来啊，为了垄断这门生意，两家打得不可开交，最后。Capone 死在了监牢里， Luciano 呢被遣送回了意大利。黑手党的一代传奇要被遣送回国，纽约城的大局那谁来支撑，谁来打理呢？这个问题当 Luciano 考虑了很久。几个家族人数倒是不少，但是真正能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的人还真没有几个。想来想去，卢西亚诺最后圈定了三个人选。Alberto Anastasia， 得意门生，绰号刽子手。Vito Genovesi， 潜力伙伴，绰号大眼贼。第三个人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卡罗甘比多，他没有绰号，但是经过了大混战、黑帮重组一系列历练之后，甘比诺这时候在江湖上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大管家了。那么这三个人里边谁才有资格当上老大呢？您可能已经猜出来了，是甘比诺呗。节目一开始你们就一直在说他，没错，确实是甘比诺。但是另外两位为什么就没能当上老大呢？这答案说出来就更有意思了。1957年10月25号，有位老哥来到了纽约中央公园酒店来理发。据说这家理发店手艺不错，这位老哥经常来。可这一天他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两个枪手跟着他进了理发店。 拔出枪朝着他嘣嘣嘣连开14枪。老哥瞬间被打成了筛子。据现场目击证人说，在挨了2枪之后，这位老哥居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枪手扑了过去。但是他可能被打糊涂了，他扑向的是理发室镜子里边枪手的倒影。那么这位可怜的老哥究竟是谁呢？他就是黑帮老大的候选人之一，Alberto Anastasia。当年在纽约，这可是件轰动的大事，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迅速介入，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案子没法查，这哥们儿仇人太多了。前面我们提到过， Anastasia 有个绰号叫刽子手，这家伙生性残暴，是那种一言不合就拔枪相向的家伙。到纽约没几年，他身上就背了100多条人命。别忘了，现在的黑手党可是有组织的，杀谁不杀谁得由委员会说了算，哪能容得了他阿纳斯达西亚这么胡来呢？怎么办？哼，家法伺候，委员会一致通过把这个麻烦做掉。谁来操办呢？自然是另外两个候选人，维托·杰诺维西和卡罗·甘比诺。阿纳斯塔西亚这样胡乱杀人，屁股后面招来一大堆警察盯着他，这样下去迟早会坏了组织的大事，所以他必须死。那么负责除掉他的剩下两个候选人呢？糟糕，他们都被抓起来了。 黑帮居首纽约各自心怀鬼胎， 衣冠楚楚的扛这个扛那个，像耗子一样溜了。 一部电影成为经典，片中原型到底是谁？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太真实了。 是什么让黑道堡垒开始崩塌？档案正在揭秘。 Anastasia 被除掉后不到一个月，两个最有可能接掌美国黑手党大局的头目 Vito Genovese 和 Carlo Gambino 就双双被抓了。这就奇怪了，难道是警方把杀人案给破了？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解密档案，黑手党专题报告。这里面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1957年11月14号，在上纽约州阿帕拉青镇，一座价值10万美元的豪宅外面，大量挂着外州牌照的豪华轿车引起了巡警的注意。他们找来支援包围了豪宅，拿下了61个人。经过调查发现，这61个人全都是意大利人或者意大利人的后裔，其中有30个人出生在西西里。这里面还有一张地图，就是这个，是联邦麻醉品管理局绘制的，是为了说明这些人的来源。请看，他们来自于美国东西南北各个州。其实图上标出来这些人只是被警方抓到的，当时在这座豪宅里边有100多人，剩下的呢都跑掉了。那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千里迢迢从美国各地赶到纽约来，他们到底要干嘛呢？2005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制作了一部纪录片《黑手党风云》，里面重现了美国黑帮历史上最乌龙、最搞笑的一幕，一起来看一下。这100多人，就是当时北美各地的黑手党头目，相聚阿帕拉契，是为了商讨入境毒品如何运输和分销。大家表面上称兄道弟，暗中各自心怀鬼胎。当警察闯进来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如果不慌张，本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老板们完全都是下意识的，看着大盖帽就撒丫子就跑。 量身定制的西服扯破了，上千美元的皮鞋跑丢了。就这样，上百个衣冠楚楚的扛这个扛那个，像耗子一样溜了。如此狼狈，如此丧失尊严的事情，在黑手党历史上，这还是唯一的一次。而这一次，维托钱德维希和卡洛甘比诺这两个带头的大哥也被抓起来了。人是抓到了，但很快又都放了，因为在现场没有发现武器啊、毒品什么的。大伙儿在一块儿喝点酒、吃点烤肉、聊聊天，总不犯法吧？那么，为什么见了警察就跑呢？哼，我爱跑，你管得着吗？傻瓜才会着呢。总之，阿帕拉西会议引出来的风波好像就这么过去了。但实际上，在黑白两道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首先是联邦调查局局长 Edgar Hoover 坐不住了。在此之前，胡佛一直忙着反共反苏，根本就不承认美国存在着全国性有组织犯罪。但等到关于阿帕拉奇会议的报告出来以后，胡佛真的是担心了。他在国会公开表示，要彻底调查我们的事业以及其他一切黑帮组织。联邦调查局一发狠，黑道方面日子就不好过了。开个会，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不说，还招来一帮警察天天盯着，格鲁老大是怨气冲天。那么，这一肚子的不痛快朝谁发泄呢？哼，谁召集的会议就朝谁发泄。会议就是大眼贼维托切德维奇组织的。这位老兄眼睛大，块头大，但智商真的比较低。他着急忙慌地把各路首领叫来开会，为点啥呢？哼，就是想展现一下他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蠢吗？你把大家都害了，就别怪大家把你给搁进去。1959年，钱德维希兴冲冲地跑到亚特兰大去接一批到港的毒品，没想到刚刚到那儿，就被早就在那儿等候着的联邦警探给逮住了。罪名贩毒，而且数量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钱德维希就此被判了15年，没等服完刑就死在了监狱里。当然没有人告诉他，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被同伙们给点了。把这个不靠谱的交出去是我们的事业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定。钱德维希要是泉下有知，他那双大眼睛无论如何也闭不上啊。而到了这个时候，谁才是美国黑手党里边老大中的老大，已经不言自明了。1962年，卡罗甘比诺这个刚刚过完60大寿、永远不显山露水的小老头，终于登上了黑手党委员会委员长的宝座，全面掌管着我们的事业。即便是到了这个位置，卡罗甘比诺依然不改他行事低调的风格，衣食住行一切从简，待人接物更是彬彬有礼。唯一能显示出他的身份的，是在大家看到他的时候，除了称呼他唐卡罗甘比诺之外，还要加上一句 Godfather 教父。1972年，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推出了电影《教父》，轰动世界。影片通过对一个名为考里奥尼的黑帮家族的刻画，全景式的展现了纽约黑手党的恩恩怨怨、血泪情仇。影片不仅拿下了包括奥斯卡在内的各大奖项，更被无数粉丝奉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黑社会在美国是个永恒的电影题材，为什么只有《教父》成了风靡全球的经典呢？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太真实了。影片中，教父唐·克里奥尼在黑手党委员会上苦口婆心地劝说纽约五大黑帮不要贩毒，因为毒品会毁了我们的事业，也会害了我们的孩子。 而之后影片中展现的一系列血腥仇杀也都和其他黑帮首领执意贩毒有关。片子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对克里奥蒂家族生出同情来，这简直就是道义有道、良心未灭的黑手党天使啊！我在这儿跟大家交个底，《教父》这部片子是经典，这没错。但是，投拍电影的派拉蒙影业公司在当年可得听甘比诺家族的，也就是说，黑手党不点头，导演科波拉根本别想开机。据说卡洛甘比诺对影片里这个段落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在他的家族里边的确有这样的规定。Deal and die， 谁贩毒谁就死。不过，严禁贩毒的理由，真的就像影片里表现的那样，那么纯洁吗 ？At that time, I couldn't think of one crew that I knew that wasn't involved in it, because the money was too lucrative to pass up. And it wasn't about they had something against dealing drugs; they just had something against the heat that the drugs bring.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前甘比诺家族成员 Dominic Mondilio 的采访录音，他讲得很明白，教父禁止贩毒并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是因为风险太大。教父是个老派的黑手党徒，他已经功成名就，威震八方，而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甘比诺家族的鼎盛时期，年盈利已经可以达到$5亿。这么庞大一个黑金帝国，要是毁在毒品上，那不就太不值了吗？当然，这些只是唐·卡洛·甘比诺的个人想法。1962年底，教父一直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黑手党底层的一个小混混约瑟夫·瓦拉奇因为贩毒被捕了，由于既害怕坐牢又担心会遭到加法处置，瓦拉奇主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到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上作证。这也是黑手党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打破了沉默法则。而更让黑手党感到胆战心惊的是，整个作证过程都做了电视直播。要论挣钱，甘比诺家族就算可以的了，每年可以收到5亿多。可这些钱要和毒品交易的利润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据保守估计，当时每年流入美国的毒品交易额已经在$200亿以上。这么大的诱惑，当然会引诱越来越多的黑手党徒铤而走险。而贩毒的人越多，像瓦拉奇这样的污点证人也就越来越多，因为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嘛。就这样，从西西里一脉相承下来的价值观体系顷刻间土崩瓦解，黑手党的秘密越来越少，他们的网络是如何建立的，又是怎样运作的，这些答案很快就完全浮出了水面。网络核心是纽约五大家族，以掌门人的姓氏命名，他们分别是 Bonanno 家族、 Genovese 家族、 Gambino 家族、 Lugese 家族和 Colombo 家族。纽约市之外是我们的事业组织的分支，以地盘命名，而在各大家族里面还有严格的等级和职务划分。我们就拿 Gambino 家族的组织来看一看。 Gambino 是大老板，是 the boss， 他下面有二老板 underboss 和军师 consigliere， 在下面是分舵的堂主 capo regime， 他们下面是士兵 soldiers， 每个士兵手里还攥着自己的合伙人，叫做 associates。 我们这里已经摆不下了，大概结构就是这样的。在顺风顺水的日子里，甘比诺家族光是分舵就开了30个，士兵200多，合伙人1000多，风光啊。但是随着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毒品交易愈演愈烈，帮派混战硝烟又起，政府打击是越来越重。这时候